风荡漾着温柔，梦的希望，美丽的天堂，爱情的玫瑰都为你绽放，爱的瞬间，甜蜜的分享，心中的歌因为你而唱，走过的路有你在身旁，一起去分享未来的旅程，爱的成长，永远的梦想，你的微笑，迷人的脸庞，美好时光，我的心荡漾，感受我的爱，像蔚蓝的海，爱的光亮照耀着心房。 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，一起拥抱炫日的夕阳，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，唯有我们的爱情永远永远闪亮。 你的微笑，迷人的脸庞，美好时光，我的心荡漾，感受我的爱，像蔚蓝的海，爱的光亮照耀着心房，感受我的爱，像蔚蓝的海，爱的光亮照耀着心房。